起爱，不要真正去爱，朋友，你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？都怪我没能耐，转身走开。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？下泪来才证明是爱。